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比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比方筹委会17号发表了公报。公报全文如下，争取全民族统一大会举行的筹备工作正在海内外积极开展。在这种情况下，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比南关系发展全民族大会比方南方海外工作会议于2月7号和8号在中国沈阳举行。会议由全民族大会比方筹委会、南方筹委会和海外筹委会的工作委员会成员参加。会议就建立共同工作委员会来推进全民族大会筹备工作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正式组成了以比方、南方和海外工作委员会委员长为共同委员长的共同工作委员会。会议就有关比方、南方和海外共同工作委员会的运营形式和方法，以及当前活动方向的问题达成了协议。会议参加者表示坚定决心，要在历史性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四宣言发表10周年的十亿声援的今年，一定促成全民族大会举行，来打开自主统一的新局面。在海内外对全民族统一大会的关心和期待日益提高的时候，比方、南方和海外共同工作委员会的组成就能够适应全体同胞的志向和要求，去更加积极推进争取祖国和平统一与比南关系发展的全民族大会了。